让感觉去流浪。能不能飞向梦的远方，在哪里实现理想？从故事里起飞，抛开生活一切，我知道会有这一天。从故事里起飞，尽情快盘旋，让明天不再遥远。

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曲目，请您欣赏沙宝亮演唱的《爱上一条鱼》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带着各位重温往事，回味青春。